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，伤心的未必开花结果，小路旁堆积太多叶落，风吹动你和我，剩下沙丘荒漠，小声的唱着我们的歌，歌词像本小说，渺小的声音不惆怅，依旧安然无恙，依旧人来人往，山才有散场。我怎么变这样，面对这样倔强，每一步的地方，每一站都不会忘，不怕想念我的光落在我的肩膀，想起第一次那个模样，我怎么变这样？

秒，我也知道，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替我瞧一瞧。 因为在你身边。

爱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被爱，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情，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